生命有太多遗憾，人越成长越觉得孤单，我很少飞，多远都不会累，才明白爱得越深心就会越痛，我只想飞。 大多数时间呢，我们都把秋天看得非常的忧伤，非常的落寞，就是一种萧瑟的感觉。但是秋天呢，是收获的季节，立秋过后，适合听秋天的歌。 处，回头望告别了苦恋，爱似秋风言，无力再灿烂再现，爱似秋风言，凝聚了美丽却苦短。 有的人的歌就像秋天一样，有很多的落叶，天空很蓝，甚至有点凉意，而有的人的歌就像太阳一样温暖。来听张宇的《小小的太阳》。 我在大雨刚停的夜晚一个人游荡， 好好听。 经过一个又一个橱窗，只想等天亮。面对就要失去的爱情，有一点释怀，有一点彷徨。最怕的其实是孤单。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，有一种温暖，总是让我将要冰冷的心有地方取暖。我是多么习惯的想你，要一点忧伤和许多依赖，修补我脆弱的情感。 你总是微笑如花，总是看我沉醉和绝望，我却迟迟都没发现真爱。 赖在身旁。你应该被呵护、被珍惜、被认真、被深爱、被捧在手掌心上，像一首从来都不曾靠岸的船，终于有了你的港湾。你应该更自私、更贪心、更坚持、更明白，将我的心全部霸占。你给我从来不奢望回报的爱，让我好好的对待。你给我从来不奢望回报的让我好好的对待。 看到一则资讯说，平常大学生的寝室呢都限电，不容易下厨，聚餐下馆子呢又太贵。但是这一切都不再是问题了，因为湖北大学风华园食堂呢，有个大三的学生开了一间共享厨房，只要带上食材，花几块钱的租用费，每个人都可以下厨了，煮个面条，下个饺子，全宿舍的温饱都可以解决了。 他不爱我，牵扯的时候太冷清，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。哦，他不爱我，说话的时候不认真，沉默的时候又太用心。我知道

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优点缺点，每个人的本事都不一样。我呢，就是有本事做好所有我不在乎的事情，然后搞砸一切我在乎的事情。你呢？ 那南风吹来清凉，那夜莺啼声齐唱，月下的花儿都入梦，只有那夜来香吹露着芬芳。我爱这夜色茫茫，也爱那夜莺歌唱，更爱那花一般的梦，拥抱着夜来香，闻着夜来香，夜来香，我为你歌唱，夜来香，我为你思量，哦，我为你歌唱，我为你思量，哦。茫茫，也爱那夜莺歌唱，更爱那花一般的梦，拥抱着夜来香，闻着夜来香，夜来香，我为你歌唱，夜来香。 为什么我们总是会觉得比起现在的生活还是过去的日子比较好过呢？因为我们都撑过去了而已，好过其实就已经是被我们撑过去的难过罢了。 热泪越沸腾，我越感觉有点冷，变了心的人越想越伤到清晨，阳光替房间开了灯，像若结局一样，又何苦再想？伤若让人成长，我为什么怕分手？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，我不应该还不放手，你有自由走，我有自由好好过。解脱是懂擦干泪，看你找个新方向往前走，这世界辽阔，我总会实现一个梦。 很多时候我们怀念过去，并不是因为过去的日子比现在好多少，而是至少当时的我们并不知道现在依然会过得不好，还有青春，还有期盼，还有不切实际的白日梦。那个时候年轻，不害怕失败，也不害怕犯错。